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九月八号星期六，农历的七月二十九。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在这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节目的精彩剪辑。在这一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在北京召开，为期两天的中非合作论坛让我们更加关注了非洲的文化和历史。中非论坛十八年来，中非的友谊合作中有着哪些故事？城市文化范儿邀请曾在外交部国际司、中国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外交部安全司任职过的中国前驻坦桑尼亚大使刘鑫先生走进直播间，结合中非论坛精神，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非洲大陆上的中国印记。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中非论坛北京峰会刚刚结束，为期两天的中非合作论坛让我们更关注非洲的文化和历史。中非的友谊和合作中又有哪些故事呢？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非洲大陆上的中国印记。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国前驻坦桑尼亚大使刘鑫生。刘大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刘大使呢，曾经在外交部国际司、中国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外交部安全司任职过，也是中国前驻坦桑尼亚大使。坦桑尼亚呢，是大家应该说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非洲国家了。我知道刘大使这次也非常关注中非合作论坛哈。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在您看来，本次的峰会有哪些成果呢？ 此次北京峰会呢，一个最大的成果就是重新定位中非之间的合作关系，把中非关系做了一个提升和飞跃。中非呢，几十年来就是非常友好的兄弟和姐妹合作伙伴。这一次呢，确定了要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呢，习近平主席提出来了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五个方面的内容，这就为我们今后发展中非关系指明了方向。 那其实呢，说到中非合作论坛，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第19个年头了，应该说当初成立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 这里头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在上个世纪的后半期，特别是80年代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非洲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大陆，被国际社会逐渐的忽视和边际化。因为在冷战时期，非洲作为一个美苏两个集团争夺的对象，但是呢，随着冷战的结束，非洲经济政治陷入了困境。一些国家在非洲推行民主化这浪潮，使得一些非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呢受到很大的损害。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政府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中国作为非洲的老朋友，不能忘记老朋友。2000年和非洲国家一起组建了中非合作论坛。在这19年里，中非合作论坛引领了中国和非洲的合作，引领了世界与非洲的合作，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带头作用。在这之后，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欧盟、美国、日本，甚至韩国，也开始建立类似的这样的合作机制， 效仿我们。 效仿我们，但是呢，已经比我们落后了很长的时间。当我们已经走上了合作走上了一个一个台阶的时候，他们才刚刚起步。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中非合作的一个先手期。在不同的非洲国家都非常重视中非合作论坛，对于他们本国的发展的重要性。我在坦桑尼亚工作期间呢，参加了 2009年的中非合作论坛的会议，这一次会议呢是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召开的。2006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中非合作论坛的峰会。 嗯， 那么沙姆沙伊赫这次会议呢，实际上是一个部长级的会议，但是呢，坦桑尼亚总统就专程从坦桑尼亚飞到沙姆沙伊赫来参加这个所谓的部长级的会议， 很重 来向中国政府当面来表达对论坛支持坦桑尼亚发展他的期待 啊，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举动来加深我们之间的这个联系哈。 是的， 嗯，很多朋友也会想到之前咱们的一个峰会，就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个“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里头的很多国家，其实这次我们在中非合作论坛上也见到他们了，是吧？“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呢，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是一个具有世界广泛意义的一个合作的一条光明大道。非洲国家呢，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区域和国家呢，在一带一路这个整个战略当中呢，是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这一次我注意到中非合作论坛把一带一路和中非关系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会把更多的非洲国家纳入到我们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当中，使更多的非洲国家甚至是整个非洲大陆能够从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当中受益。 这次是有53个非洲国家参与了论坛哈，但是非洲现在是有56个国家和地区是吧？ 对，这次53个国家呢，是因为都是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嗯， 没有建交的国家就没有参与。非洲还有一个存在争议的地区，有一些国家对它的主权归属啊还有争议，西撒哈拉，所以这个地区呢也没有派代表团来参与。 大家对于50多个非洲国家比较了解的，可能就是其中那几个旅游比较发达的国家了。这些非洲国家之间本身的经济水平还有文化差异其实也是挺大的。北非还有南非算是非洲地区比较发达的地区是吧？ 是，非洲内部呢本身也是丰富多彩。从地区来说，非洲大陆是3000万平方公里，北非、南非、中非、东部、西部，实际上在非洲联盟下属的地区性组织当中呢，也有5个不同的区域性的共同体。 哦，另外呢，他们也是按照区域来吗？ 他们也是按照区域来的，或者根据自己的文化特点。第二呢，我们可以根据语言来分。非洲呢，由于殖民主义时期遗留下来，有讲英语的，有讲法语的，有讲葡萄牙语的。东部非洲的几个国家，比如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这都是讲英语的。当然，他们也有自己本土的语言，一会儿咱们还会说到。 是， 法语国家呢，主要集中在西部非洲，贝宁啊、加蓬啊等等的。 嗯， 葡萄牙语呢，比如说安哥拉、莫桑比克。从文化上来说呢，我觉得宗教北部非洲主要是伊斯兰教，其他的地区呢就有基督教、有天主教等等的。另外呢，从发展水平上来看，有些地区、有些国家呢发展的比较好。北部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南非，在非洲的50几个国家当中，经济发展是走在前面的，而其他的一些国家呢，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中国人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旅游。50几个国家当中，很多国家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埃及啊、南非啊。肯尼亚呀， 北边、南边，肯尼亚东边， 对，也包括坦桑尼亚 啊， 他们的旅游资源呢，这个呈现不同特点，有的呢是历史人文的东西比较多，埃及，它古埃及的历史非常辉煌。 嗯， 南部非洲呢，大山大河，靠近南极，有它自己的特点。 嗯， 东部非洲呢，世界上唯一现在现存的大的这种草原， 嗯， 野生动物，非洲本身来讲是有不同的特点的。 真的，非洲其实也是有非常灿烂的古代文明，尤其像这埃及的这个历史渊源非常的久远。 如果说从人类的发源来看，一个普遍公认的一个观点呢，就认为人类的起源是在非洲， 在东非地区， 在东非地区，也就是在东非大裂谷的沿线。由于历史上地质的变化、火山的运行，加上气候的潮湿，在这个地区孕育了最初的人类。咱们中华文明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几千年、上万年的。我们中国的境内发现了元谋猿人、北京猿人等等。这些猿人呢，都是几十万年，甚至上百万年的。 对， 但是在非洲能够发现的人类的遗迹，要远远的超过这个时间。最典型的就是在埃塞俄比亚，1974年的时候，科学家们发现了当地遗迹，发掘出了一副人类的基本上完整的骨架。考古上如果能发现一个人的头盖骨，就已经是很不了不得的一个 发现。 但是这个呢，发现了一副人的骨架接近40%，女性 320万年以前的。如果今天大家到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迪斯阿贝巴国家博物馆能够看到这一副人类的骨架，在他的国家博物馆可以看到人类在300万年以前在当地的火山喷发附近的沼泽地留下的人类的脚印。非洲的文化还不仅仅是这些人类的最早的 起源了， 还有今天丰富多彩的非洲文化，比如说非洲的绘画、木雕、服饰、饮食、神话传说、舞蹈、音乐，这些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这个非洲的特色的文化。 有一个疑问哈，非洲的这些历史文化好像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哈，这是为什么呢？ 确实是。那么它从历史的传承来看，可以拿中华文化对比，中华文明延续下来了。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有载体，它有文字，它有书写文字的材料，竹子、丝绸， 后来的纸记载下来， 然后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非洲的文化传承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它没有文字。非洲的语言是丰富多彩的，甚至一个镇一个村子在今天还有它自己的语言，历史上它就更是，其实还不光是一种方言或者口音，它就是不同的语言，完全第一限制了不同种族或者不同部落之间的交流，第二呢只是口头上的语言，它没有形成文字，所以呢它不能把它落实到一个载体上。传承过程当中呢出现了问题，一些技巧性的东西，比如说木雕啊、绘画，它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手工， 但是呢 人传人能传下来， 这个可以，但是呢如果要上升到一个文化、文明、科学或者说是意识形态，比如说中国在历史上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约束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些抽象的东西，一些道德上的东西，它就很难形成了，非常遗憾的。 像埃及的这个象形文字，它其实也算是非洲的本土文字吧。 古埃及文字呢，在它发展历史当中呢失传了，所以呢今天虽然从古埃及的石碑或者雕刻上能够看到这个文字，但是呢人们还在不断的破解当中。其他地区，非洲其他地区自己创造或者保留下来的文字非常少。 有史可考的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是中国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的侄子杜环。公元751年，唐军与阿拉伯帝国大军激战于中亚重镇达新斯，大批唐军战败被俘，杜环也在其中。被俘后，杜环随阿拉伯军西行，游历了包括北非地区在内的阿拉伯帝国各地，直到762年才回到广州。 唐代就有中国人去了非洲了，真的好让人惊讶。网友贺兰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不是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从非洲运了长颈鹿回来了吗？ 中非交流呢确实是源远流长，我们不去说历史上第一个到达非洲的中国人，咱们就从中非之间大规模的进行交流来说，最早是从郑和下西洋1405年到1433年，20多年里头，郑和率领中国这个船队到达阿拉伯世界，间接的也到了非洲。郑和下西洋只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件，中国当时和非洲的交流呢主要是经过今天中东的阿拉伯地区，中国和阿拉伯地区贸易啊、人员的交流啊、物资的交流啊，对阿拉伯世界输出了一些东西。阿拉伯世界呢和非洲作为一个中转站，对非洲的影响又非常重，特别是东非地区和北部非洲地区。 是 今天肯尼亚、坦桑尼亚这种靠近印度洋的国家里，我们还能看到很多中国的印记。在坦桑尼亚海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当年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墓地，在这个墓地里头，在他的墓碑上最时髦或者是最华丽的装饰是装饰中国的青花瓷瓷片。这已经是几百年的事情了，已经形成了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说是。 其实说到中非友谊呢，已故的相声大师马季有一段经典的相声《友谊颂》，我们先来听一下。 那你怎么出国了？ 我有另外的任务啊。 干嘛去了？ 我是光荣的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到国外帮助修铁路去了。 哦，你是到坦桑尼亚、赞比亚去了。 我们是乘我国友谊号远洋客轮，从广州出发，离开珠江口，过我国南海的万山群岛，走西沙、南沙、曾母暗沙，走新加坡、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走甘岛、塞舌尔群岛到维多利亚，再走1808，这才到坦桑尼亚。 呵，这还真够远的。 这时候广播喇叭响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前方就要到达坦桑尼亚首都达赖斯萨拉姆了。坦桑尼亚是个美丽的国家，它有辽阔肥沃的土地、勤劳勇敢的人民、茂密的原始森林、丰 富的地下宝藏，非洲人民在觉醒，坦赞人民在前进，美丽的非洲展现在眼前，一块块田野，一片片椰林，一行行树木，一排排人群，人群中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说的笑的唱的跳的，大家齐声高呼卡里布尼卡里布尼，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斯瓦西里语，欢迎欢迎。 哦，非洲朋友热烈欢迎你们。 听了马吉先生的相声，真的是一个有趣而神奇的非洲展现在国人的面前，而且这相声也是几十年前的了，哈哈，那个时候大家真的对这里也是很好奇。其实还有中国人援建非洲的坦赞铁路，以及中国和非洲各国真诚深厚的友谊。说到坦赞铁路，刘大使您也在坦桑尼亚待了好些年，跟我们说说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铁路？ 坦赞铁路是起始于坦桑尼亚首都达雷萨拉姆，终点呢是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70年代的时候，非洲国家还面临着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政权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任务，一些非洲国家还没有实现独立，为了支持南部非洲的武装斗争和这个独立，坦桑尼亚、赞比亚这些前线国家就迫切需要外来的支持。而赞比亚呢，作为一个内陆国家是没有海出海口的，赞比亚当时出产的最重要的资源是铜，但是这些铜运不到国际市场上，他如果说要向南走，经过南部非洲的话，那当时南非政权是对他进行封锁的，所以呢，他们就迫切需要从北部打通一个出海口。当时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两国的领导人，就在国际上找了不同的援助对象，包括西方国家，也包括一些其他的发展的援助的机构，但是没有任何人愿意帮助他们建这个铁路。最后他们来到了中国，中国当时领导人认为，从政治上来讲，这是中国政府支持非洲人民独立解放的一个重要的项目， 是。 所以呢，当时中国领导人表示援助非洲国家、非洲兄弟们建起这条铁路。1970年到1976年，经过了艰苦的努力，在1976年完工。这条铁路呢，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对外援助成套项目最大的一个，在政治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经济上呢，也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以及邻近地区的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内陆国家的农业、工业、矿产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呢，非洲国家仍然把这条铁路叫做非洲自由之路。 坦赞铁路也是中非友谊和合作的一个缩影哈。所以网友小飞侠就说了，说我听说非洲人民很喜欢咱们国内的风油精啊、清凉油之类的吧。其实说到中国在非洲文化印记，刘大使您在坦桑尼亚的时候有哪些所见所闻呢？ 中国随着中国和非洲交流的不断的扩大和深入，现在非洲各个国家的中国印记越来越多方面的呈现。我们不去说到处都可以看到的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我们不去说中国在各个国家的投资企业，我们就说文化方面，中国在非洲越来越多的开办孔子学院，各个学校开展中文的教学，各个国家进行常年不断的中国文化演出。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说的，就是中国的春节文化在非洲越来越得到传播。 是吗？ 首先呢，是因为中国的人越来越多，第二呢，中国的企业当中就业的非洲当地的老百姓很多，我们在非洲搞了不同的春节的联欢活动，比如说欢乐春节啊。 我听说咱们中国的电视剧啊、综艺节目之类的在非洲大陆上也很受欢迎，是吗？ 是的，非洲呢广播电视这个设备啊和这个水平啊比较落后，主要还是引进国外的电视节目，过去呢主要是欧洲的、美国的，但是随着中国和非洲的文化交流的不断的在加深，不断的在扩大，当地老百姓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的迫切，不断的在发展。我们在坦桑尼亚在2011年第一次翻译播出了这个中国的电视连续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当时这个非洲人民当中了解汉语的当然很少了，了解英语的也不是很多，如果说我们把一个中国电视连续剧翻译成英文，影响面会非常小。那么如果说我们把它翻成当地的语言斯瓦西里语，然后打上字幕的话，由于当时非洲电视的普及率很低，而且主要还是在12寸的黑白电视，这个字就会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呢就干脆把它翻译成斯瓦西里语， 当地人听得懂的当地的话。哎， 这个呢你即使是文盲你也能听得懂，有利于传播中国的文化。而且他选择了这部电视剧呢，也是为了向非洲国家、非洲人民来介绍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以后一种风采。事实证明这部电视剧播出以后，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在 达雷萨拉姆播出的时候是每个星期播两次，一次两集、每次播出的时候都是万人空巷。 我们的编辑呢也专门找到了这部电视剧以及后来翻译成斯瓦西里语的版本，我们这个国内播的这个普通话的这个版本，然后呢我们后面呢找到的是对应的斯瓦西里语那个版本，大家来听一听。 整个市里边只有这一个，你知道吗？24小时贴身保姆，一个人一个，跟外界不搭嘎，没有别人在使唤他啊！还有，我跟你说什么？24小时热水，还有专门的营养师、按摩师、保健师，连医生、护士，我跟你说，理疗中心全部配齐了，还有吃的全是绿色的。 多少钱？ 哎呀，你先别提钱了，我跟你说，根本就进不去。我跟你说，打电话预约，我跟你说得预约半年呢才能进去。结果特别巧，白雪就帮我张罗这个事，一下午可以找到他们的高管。巧了，正好有个人死了。 你让我去顶他？ 不不不不不不不是不不不不， 我跟你说呀，就没这么巧的事儿。 因为他想让我死。 光别为这个路子给你哭哭哭塞给你哭出哭去努力摸见男生点子妈妈 买了本被三个皮 哎我是他你关在被三那光别为这个路子我不敢让你那光别哎他都给他们要的过心我当过年的时候我可留过把你为他给你背上面的塞爹阿们你塞爹了是人子嘛都你塞爹我不把他给他给摸着 哎 mgonjwa mmoja alifariki kisha nilazwa kitanda hicho。 刘大使听着还是很亲切的哈，当年您引进了这部影片《媳妇的美好生活》哈。 对，这个斯瓦西里语是一个语速很快的一个语言，所以听起来很有富有生活的意味。这个电视剧呢，在2011年开始译制，最终的这个首映式是在2012年。非洲人民了解了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了解了中国的家长里短，如何处理家庭矛盾。 海清演的这个剧哈，当时在国内也是特别受欢迎哈。 《媳妇的美好时代》斯瓦西里语版的。这个电视连续剧播出以后呢，还对当地的文化事业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哦，怎么起的？ 比如说，当时这个电视剧译成以后，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有版权，它可以在东非地区的6个国家都讲斯瓦西里语，交易把这个当地的电视剧市场、文化市场促进了建立起来， 给带活了。就这么一部电视剧，等于是让他们又打开了其他这几个国家的这个市场哈。 对，而且呢，这个电视剧，译制成功以后，形成了当地的斯瓦西里语译制片的一个演员团体。 哦，就他们的那个配音演员是吗？ 对，他们的配音演员以后又参与了其他的电视连续剧的译制，所以呢， 他们的配音演员等于是在当地火起来了。斯瓦西里语的配音演员， 而且不光是海清他们在当地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连这些译制演员也成了明星。 哦， 所以呢，对于他们的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嗯，所以现在像什么《唐人街探案》《捉妖记》《舌尖上的中国》等等，这些都有非洲的译制版本了，在非洲大陆还是很受欢迎的哈。那么我们也想了解。解一下，就是非洲本土的这个文化产品方面，他们自己本地人都喜欢看些什么呢？ 他们呢最希望了解或者最感兴趣的，首先是体育节目，非常喜欢看足球。 嗯， 同时呢非常喜欢看中国的武术，中国的这些武打片。后来我们也介绍了一些武打片进入当地市场。 所以其实也是我们如果是中国的这个企业或者个人，就有愿意去非洲发展的话，其实刚才刘大使您说到的这些领域，其实都是大有发展空间的哈。 是的。 网友林涛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咱们给非洲国家的捐赠也不少吧，关于咱们给非洲国家的这个援助，这几天也是大家的热门话题哈。刘大使，那为什么咱们国家要援助非洲国家呢？这个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您也跟大家来说一说。 这个听众呢提出来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我认为呢中国和非洲的经贸合作也好，援助也好，它是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背景的。中国1949年处于发展的一个非常低的水平的时候，应该说那个时候非洲国家对中国的独立解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好的支持。中国人中国文化是知恩图报的，那么今天我日子过好了，确实从道义上要支持非洲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另外呢，从经济上来说，中国援助非洲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能力建设这些方面，这方面非洲国家取得了发展，对中国的经济建设也是一种支持，从能源从资源从市场对中国的经济也是一个促进。中国援助非洲也是基于一种国际上的责任，不管是联合国也好，国际社会也好，包括联合国最近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纲要，也是规定了各国国际社会有义务要支持非洲的发展。 所以说刘大使的意思就是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这个援助实际上是相互的，援助非洲我们也是有受益的地方的哈。 是的，援助非洲呢，不光是说把钱撒向非洲，我们呢叫做既授人以渔，也授人以渔，就是要教会他怎么捕鱼，而不是仅仅给他一条鱼。我们回过头来看，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可以把中国援助非洲呢分成不同的模式，很重要的一个模式，我们叫做安哥拉模式。对于安哥拉的援助当中呢，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强它的基础设施建设，它的铁路、它的公路，这样使它的经济实力增强。安哥拉是世界上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那么就使得它可以把它的资源更迅速、更方便的推向国际市场。当然，中国在这里头这些资源的使用和购买上呢，我们也是有优先权的。所以呢，这是一个相互之间的促进。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刘大使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中非合作论坛的意义，也让我们对中非的交流有了更多的认识。那这次峰会呢，会进一步推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多项合作举措，鼓励中非人民更多的参与其中，深化中非人民相知相亲。那我们也希望中非友谊长存，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多了解了解非洲，来多多享受中非合作带来的成果。今天要再次感谢刘大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既更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了中非合作论坛的意义，也对于非洲这个神秘的大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非洲还有很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一些非常引人注目或者非常丰富多彩的东西，我希望大家能有机会到非洲去关注非洲、了解非洲， 走一走看一看， 走一走看一看。谢谢。 好了，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继续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 北京周期开启，9月5号至14号，北京冬奥组委面向社会广纳贤士， 55个岗位，55个名额，诚邀体育、媒体、法律、交通、餐饮、票务、信息技术、规划建设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这里人才汇聚，充满活力。 这里温暖如家，机遇无限。 请登录北京冬奥组委官网3w.beijing2022.cn 了解报名详情。 相约北京，挥洒激情， 燃情并雪，共筑冬梦。 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期待你的加入。10月起，北京冬奥组委校园招聘也将启幕，敬请期待。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跟随着聂荣臻的敞篷吉普车，海军方队身着蓝白色调的呢制军装，以八一军旗为前导，率先通过天安门广场。 开国大典上的海军受阅部队是从大连和安东海军学校抽调的50名学员组成的，这50名学员大部分是原国民党军队的重庆舰、灵浦舰起义的官兵，能够代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海军部队接受检阅，他们的激动心情是可想而知的。更让这些学员们振奋的是，海军部队是开国大阅兵中的第一序列，将第一个通过天安门城楼。在海军方队最前面担任旗手的是海军学校的学员李冠英。那么为什么会选择李冠英作为旗手呢？因为在安东海军学校的这50名学员中，李冠英军人姿态好，队列动作标准，因此非常幸运地被选为了开国庆典阅兵式的旗手。李冠英自己心里很清楚，作为一名受阅大军的旗手，就犹如一艘军舰的舵手，其地位和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成为开国大典上受阅的第一兵，这在当时是多么无上的光荣。但是直到2004年去世，李冠英老人一直都心存遗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海军嘛，这是好像一个新兵种嘛，说这几十个方块队嘛，我们海军列为第一个方块队，一分钟114步，多一步也不行，少一步也不行，跟着他那个鼓点就走。哎呀，激动的那都不喊不出来那个激动感。这是一个遗憾，到现在我感觉到很遗憾的一事，就是这个军旗啊，在向毛主席他们敬礼的时候，下垂45度的时候，正赶着刮风，一下子把这个旗子一下又刮卷上来了。所以现在你从电视上看，看着我那个镜头，那个军旗一半垂下来，一半的卷上去了，所以就是。到现在我感觉到非常遗憾。 他说的海军方队是新中国成立后历次阅兵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头阵，虽然在李老的心中还有点小小的遗憾，但是海军的这头一炮毫无疑问打得很精彩。 好了，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继续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明月寄相思，月画中秋情。九月二十三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八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九月二十三日上午十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8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29。今天武汉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在上一节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开国大典时阅兵仪式的部队是如何选拔的，其中又包含着哪些的兵种，那么这些受阅部队是如何训练的，在开国大典上他们的表现究竟是如何，这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继续了解。 其实不光是海军，随后登场的陆军步兵师方阵走的也是神采飞扬。可是人们不知道的是，步兵师方阵在训练期间曾经遇到过意想不到的困难。前面我们提到过，从军烈士的角度来看，当时还没有经过扩宽的天安门广场其实还是有很多局限性。而更让人挠头的是，当时的人民解放军连一本规范队列动作的条文都没有，临时编写已经是来不及了。当时能找到的就是刘伯承撰写的《刘苏阅兵观摩笔记》和一本国民党军队《中华民国24年操典》的小册子，能做参考的就只有这些了。 方队的横排面、竖排面究竟多少合适，大家心里都没有数，一会儿觉得宽了，一会儿又觉得窄了，所以改过来改过去，怎样背枪，怎样甩袖，怎样迈步，就这些改了几十次。 另外啊，这枪支也不统一，解放军的枪支有从国民党军队手里夺过来的，有美国人造的，还有些是从日军手中夺过来的，另外德国造的、西班牙造的等等等等，那是五花八门呐。 在众多缴获的轻武器中，38大盖数量最多，这种枪比较长，扛起来比较威风，所以为了整齐划一，阅兵指挥部规定受阅部队统一使用38大盖。38是步枪，日本制造，明治38年定型生产，因为枪身上有一层防尘盖，所以俗称38大盖。不过这只是对单兵武器的规定，受阅部队里面还有重机枪组、轻机枪组，他们手里拿的是别的武器。 所以不夸张地讲，这次阅兵都是战士们一步一步摸索着走出来的。而在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本就没有自制的坦克， 华北战车团、东北战车团为开国大阅兵调集的总共1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全部都是从各个战场缴获。 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出自于十几个国家的破旧装备，有万国杂牌之称。其中日本97式坦克占多数，美国 M3 式坦克在其次，而所谓装甲车实际上大部分就是带装甲的汽车。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就是这样简陋，炮兵师更惨，参与阅兵的各式战炮有不少都是用驴和骡子牵引的。 因此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在联席会上最经常问到陆军代表的问题就是，装甲车在天安门前熄火了怎么办？骡马拉炮再加上骑兵师的那么多匹马，如果拉下粪怎么办？在阅兵时马失前蹄又怎么办呢？所有的驴骡马匹一律钉上了新掌，加上粪兜子，牲口的事情并不难解决，但是坦克车或者是装甲车熄火问题就比较麻烦了。在战车团集训之前，聂荣臻就给田申下过死命令，车辆绝对不能熄火。这个命令现在看来比较简单，但在当时难度极大。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30分，一条钢铁洪流开始缓缓向天安门行进。战车方阵通过天安门前的时速是15公里。 尽管在之前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奏响，目睹国旗升起的时候，田申的眼泪就已经夺眶而出，但是当战车方队真的行进到天安门前时，他反倒没有时间和心情去仔细观察城楼上的情况，寻找父亲的身影。此时此刻，田申的脑海中不停回绕的是那道死命令，战车绝对不能熄火。但最令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再怎么检修保养毕竟是万国杂牌，这批战车实在是太破旧了。就在方阵行进到西华门牌楼时，到底还是有一辆装甲车因为机械故障熄了火。 这可真是关键时刻掉链子，怎么办呢？好在战士们早有准备，后车的驾驶员立即开上前去，顶着这辆故障装甲车一直走完了西长安街剩下的路程。 这个破绽或许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看见了，但他什么也没说，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这已经是当时人民解放军手中最好的装备了。在场的几十万群众恐怕很少有人还会注意到这个小插曲，因为广场上出现如此震撼的场面，他们已经热血沸腾了。就在同时，战车经过广场的时候，天空中解放军的飞机已经飞过来了。 午后六时，在地面受阅部队分列式前进的同时，飞机也出现在天安门城楼的上空，由东向西飞行，配合着地面的分列式。典礼方案中写的是午后六时，而实际阅兵是下午4时，也就是说方案随时在调整之中，把标点符号都算上，这段命令也才只有40个字。不过可别小看了这短短的40个字，围绕它展开的却是开国大典上最传奇的故事。 即将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时面临的防空局势并不轻松，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成都、广州、重庆还都停留着国民党空军的飞机，随时有可能对北平实施空袭。那么在开国大典的进程中，一旦遇到敌机来犯，如何应对？ 阅兵典礼方案中给出了详尽的规划。受阅时，如果遭到国民党空军飞机袭扰，城楼上的领导人立即到天安门的门洞里躲避，现场参加游行的群众则就地卧倒。同时，用战斗机进行空中拦截，在广场外组织高炮对空射击。 那么，进行空中拦截的战斗机在哪里呢？他们就在接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混编飞行队之中。只不过，在最初向中央提交的阅兵方案中，还看不到有关空军受阅的内容。真正的计划表是在1949年的9月22日才正式出台的，也就是说，从制定规划到正式受阅，只有短短的8天时间。 受阅飞行队共17架飞机，分别是9架美制 P-51 野马战斗机，2架英制文式战斗轰炸机，3架刚修复的 C-46 运输机，1架 L-5 通讯机，最后2架 PT-19 初级教练机也上场了。 17架飞机以双机、三机序列分为了6个编队，通过天安门上空。所有受阅飞机和战车团的坦克一样，都是从各大战场上缴获来的，而这些差不多是当时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全部家底了。这17架飞机机种复杂，性能各异，怎么编队怎么飞行，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去。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P-51 野马战斗机飞行时速600公里，而 L-5 通讯机和 PT-19 教练机时速不足200公里，这就麻烦了。因为天上的飞机要和地面的坦克部队同时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那怎么办呢？于是阅兵指挥所提出了要求，各个飞行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时间要定死，只有1分钟，而且要保证队列整齐，分秒不差。说起来容易，可是怎么保证呢？ 战斗机和轰炸机速度最快，从通线进入，运输机为中速，从建国门和通线之间进入，机鹰飞机从建国门东侧进入，起飞的顺序为先小后大，先慢后快。到达天安门广场上空的最终受阅队形式，最前面为9架美制 P-51 野马战斗机，紧随其后的是2架英制文式战斗轰炸机和3架刚修复的 C-46 运输机，1架 L-5 通讯机和2架 PT-19 初级教练机排在队伍的最尾。 当时尽管中央军委航空局已经对北平的安全，尤其是开国大典时的防空准备了各种的预案，但是为了给空中拦截国民党袭扰争取更多的时间，阅兵总指挥部还是采纳了一个大胆的建议，部分受阅飞机带弹飞行。提出这个建议的人方怀，时任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受阅飞行梯队第6编队分队长。他向聂荣臻提议，空军有战斗能力的飞机就这些了，飞机首要任务还是要保卫北平上空的安全，当然阅兵典礼也要参加，哎，要不能不能搞2架带弹的？ 飞机带弹空中受阅，这个想法在今天看来完全不可思议。聂荣臻当时并没有表态，可是过了几天之后，他同意了方怀的建议，决定选取几架飞机携带弹药，以防意外空袭。方怀将军后来回忆说，据他了解，当时知道这件事的只有7个人，其中一个是聂荣臻，他是总指挥，另一个人是常乾坤，当时是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还有4个飞行员和他自己。 带弹飞行受阅在世界上也没有先例，因为它的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这4架飞机是带弹飞行， 而不是载弹，也不是挂弹。别看一字之差，这里边可有着天壤之别。简单的说，带弹说的是飞机上的机关枪带着子弹，而载弹或挂弹说的是飞机上承载或挂上炸弹，这完全是两码事。 当时空军所拥有的飞机大多年久失修，阅兵时一旦发动机在空中发生故障，后果不堪设想。飞行要考虑到如何才能避免意外发生，并保证广场上人民的安全。就在授阅飞行的前一天，每个参加授阅的飞行人员都留下了这样一段誓词：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当然，所有飞机上所带的弹药一颗都没有用，飞机受阅一切顺利。 空军战鹰的出现让开国大典的气氛瞬间达到了沸点，在场的外国记者在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的同时，谁也没能看出各种奥秘。在之后发出的报道中，他们一致声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在完成授阅任务之后，两名带弹飞行员赵大海和严磊又驾驶着 P-51 野马战机飞向防空战斗值班岗位，在北京东南的通州大兴上空担任警戒，直到庆典结束他们才返回南苑机场。在天安门广场上，随着骑兵师行进过检阅台，历时2.5小时的开国大典阅兵胜利结束。这时候天色渐暗，广场上的灯笼火把全都点起来，1万支信号弹礼花陆续射入天空。这样的场面永远地定格在了1949年的10月1日，也成为了人们每每回忆开国大典的经典画面。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稍后还有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昨天上午，市公安局领导向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居民颁发了本市首批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来听听我台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来自台湾地区，在首钢基金创业公社担任港澳台事业部总经理的郑博宇，听说自己是北京第一个领到台湾居民居住证的人，感到非常高兴。 我很想说的是，可以作为一个新北京人特别开心，本来的这些不便我们都有望可以因为这个证件而去解决，包含了像是我们的这个居住酒店的问题，这个信用卡理财等等，我应该待会就去看能不能试一试办个信用卡。 郑博宇先生认为，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是大陆有关方面为来内地工作学习的港澳台居民办的一件大好事。 这个证件其实解决掉我们非常非常多台湾或者港澳的青年在大陆就业创业生活的一切最重要的小事，所以我想会有更多在大陆的这些台湾同胞他有更大的意愿来申请这个居住证。 2018年9月1号，本市正式启动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受理业务。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和基层工作总队副总队长吴克胜提示在京的港澳台居民办理居住证时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要有合法稳定的就业，二呢要有合法稳定的住所，同时连续呢在大陆呢就读，带着您的港澳台出入境的证件到咱们北京市304个受理点，直接到你属地的派出所，直接呢20个工作日，第一次申领是免费的，在补领换领上收取相应的工本费。 截至9月6号，一共有1376人申请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吴克胜副总队长说， 本人自愿提出申请的我们才可以受理，下一步呢在苏地上啊，还要在我们的网上公安的便民上啊进行的提供优质服务。 来看看展览方面， 大唐风华展正在国家博物馆进行，120件文物再现大唐盛世。据介绍，由于不便移动，以往展出的壁画和木质大多是以复制品替代，这次展览则是把10幅壁画和7幅木质一起搬到了国博。展览分为《文武安天下》《皇室的珍宝》《长安多丽人》和《学礼共归真》等6部娓娓道来。展览中许多精品文物是首次出馆展出，如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含羞墓的高士图、武惠妃静陵壁画、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苏亮漆马氏墓志等。展览持续到11月3号。近期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中国美术馆捐赠与收藏系列展江山如画金志远徐仙伉俪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之际，其家属特将两位艺术家一生的代表作品52幅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作为他们对父母最好的追忆与纪念。两位艺术家是新金陵画派的重要成员，曾就职于江苏省国画院，才情横溢，笔精墨妙，在艺术道路上志同道合，互相砥砺，互相触动，品有合作，但更注重发挥各自的艺术个性，以大量的探索实践丰富了新金陵画派的理念和面貌。展览将以三大篇章全面立体地展示金志远、徐仙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成就，将展出到9月16号。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随着亚运会表演项目中电竞选手的夺金夺银，电竞这个概念更加的深入人心了，但是同时对于游戏和未成年人之间的关系该如何把控也更加的明晰。从下周起，王者荣耀新用户在首次进入游戏时会启动最严格的实名策略，接入公安权威数据平台进行校验，该项校验能够精准判断相关账号的实名信息是否为未成年人，进而决定是否将此账号纳入到健康系统防沉迷体系中。此前公安权威数据平台主要应用于金融、信用、政务等对征信安全要求极高、身份识别最为严格的行业，在其他业务领域尚未涉及。本次是中国游戏行业乃至整个互联网文娱行业的首次尝试，希望通过这些工作能够持续更好地引导未成年人合理游戏，守护他们的健康成长，更好落实未成年人健康上网的各项保护。宇宙飞船破了一个小洞，你会怎么办呢？会用手指把洞堵住吗？国际空间站上的宇航员正在处理可能由碰撞导致的空气泄漏问题。经过检查，宇航员在对接的俄罗斯联盟号的一个轨道舱内发现了一个小洞。该轨道舱于今年6月运送了部分宇航员来到距离地球表面400千米的国际空间站。据推测，这个小洞可能是由太空中高速飞行的碎片碰撞轨道舱所致的。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以及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地面控制人员表示，国际空间站上的6名宇航员不会有任何危险。来自德国的亚历山大·格雷斯特，他证实了这个轨道舱内的小洞的存在，并且一开始就用手指将其堵住，随后其他工作人员用特殊的密封剂和胶带对漏洞进行了修补。据报道，这个小洞直径只有几毫米，目前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正在与地面上的工程师们合作，对是否需要进行更坚固的修复进行评估。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本周一起，北京公交集团新开3条快速直达专线，方便天通苑、太平庄等地区居民快速往返金融街、国贸和中关村三大商务区的高峰通勤。新开的3条快速直达专线分别是168路，首末站为天通苑东区小学至金融大街，169路，首末站为天通苑东区小学至光华里，170路，首末站为天通苑东区小学至中关村南。此外，公交集团近期已经在土桥地区新开166路、167路2条快速直达专线，方便土桥、通州半壁店、大稿新村和大厂潮白家园等地区连接通州商务区，接驳地铁的快速通勤。快速直达专线22路、101路将同步增站延时。上述线路具体信息，乘客可以通过北京定制公交网站或者定制公交手机 APP 查询，也可以拨打96166服务热线进行咨询。通州有了新的游玩好去处，城市副中心北部的东郊森林公园、宋庄公园、刘庄公园已经基本完成主体施工，部分已对市民开放。这三处公园均处在通州两带一环一新绿色空间结构的北部环城休闲游憩范围内。 东郊森林公园位于通州、顺义、朝阳三区交界地带，南部紧邻北京城市副中心，北部与首都机场相连接，总规划面积 8.9 万亩，是北京市规划的四大郊野公园之一。通州区内的东郊森林公园规划面积 6.1 万亩，绿化总面积 3.2 万亩，新建造林面积 1.9 万亩，目前基本完工。周围遍布居民小区，常住人口约10万人。目前虽然并未全面对外开放，但是为了方便市民休闲游玩，几个大门处都修建了无障碍通道，并且加大了保安巡逻力度来保护游客的安全。宋庄公园位于六环路西辅路西侧，南临鹿苑北大街，东至六环西辅路，中坝河穿远而过，将公园分为东西两园，总面积 58.77 公顷，是通州区环城绿色休闲游憩环上的重要景观节点。目前东园基础设施建设了儿童活动区、健身运动场所区、休闲区、观赏景观区等，能够满足市民户外活动的不同需求。公园周围人群密集，辐射人口20余万，也是城市副中心应急避险系统的重要场地，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已对外开放。西园的平原造林部分苗木移植正在对外进行中。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编辑主持人子昂，代表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从告知大家海参马上要涨价的事情之后呢，哎呦，我们听众都坐不住了。 是的，有人就说了，果不其然，你们涨价了。我前两天去看专柜都涨了。还有人说，这马上送礼呀、家里团聚啊，都要吃到用到海参。这时候涨价太不人性了。 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告知您涨价不是说明天就涨，您没有仔细听，是9月15号涨价。 是。 那么其实还有几天的时间， 是， 就是给大家去囤货的。您只要是吃过鲜芋仙海参。真的，那现在就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现在呢依然是699一盒，订购两盒1398，吃半年海参。那今天还有焖烧杯、驼毛贝额外赠送。 就告诉您三点：首先，价格还是699，订几盒您随意；其次呢，建议大家可以订购两盒，因为除了送焖烧杯，还有驼毛贝。 对， 这马上说凉就凉，被子不嫌多，透气舒服健康的好被子您总是需要一床的。 是。 第三，9月15号涨价，现在呢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可以保证货直接发，要不然后期全国这么多调货，大家等来等去，可能影响使用了。 是的。 所以说4007106108 4007106108，您自己考虑，然后抓紧时间。 是的。其实啊，这款海参真的是从享购时间的平台推广到了全国的顾客群体当中去了。 对， 有人一开始嫌弃说这海参大小不一样，咋回事啊？但是呢，你吃过一次就知道什么叫野生海参，跟养殖的海参啊，简直是甩了几条街的区别了。 对， 还有就是营养，海参吃什么？海参精，对吧？那当中的营养元素丰富，您再扒扒看，有一些海参它没精。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您别问我。 其实啊，咱们都知道海参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而且孩子吃、老人吃、我们自己吃，海参都有好处来对症。那前提就是吃到好品质保证的好海参。鲜芋仙推荐几年时间，不玩虚的，就是好海参、真海参。 对， 那现在涨价也是迫于市场供需，所以4007106108 4007106108今天依然699一盒的价格的时候，赶紧来买几盒存着。 是的， 鲜芋仙海参就是以15块钱一头，又是野生的海参，来一招制敌。 对， 4007106108 4007106108，马上9月15号就要涨价了，在此之前趁着最大优惠，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成功订购免费送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4007106108 4007106108。最后一点时间了，400710610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